是的，也谢谢三位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录播间呐、啊，也希望以后可以在青春联盟周末版关注更值钱。从刚才袁伟老师的分享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她虽然本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姐，但是她的工作经历似乎非常的丰富。您工作的年头大概有多久了呀？ 实际上我正式工作大概有12年啊。因为毕业很久了、因为包括我在后面读研究生继续深造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始终都没有停掉去工作。上大学可能我上大学1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出来实习、